246集，变革。 拉拢到自己身边的臣子，顾元白给予他们学派留有五本孤本的权利。他们的这五本书籍，顾元白不会让其注上标点符号。如果有学子想要学习他们这五本孤本，也可以如以往那般加入他们的学派。五本，不少了。相比于其他的学派，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诱惑。他们选择接受圣上伸出来的手，在学派大改革之时坚定地站在圣上身后，而他们不动，朝廷便稳如磐石。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层官员抱病在家，各个机构的运转逐渐变得困难，朝廷之中隐隐不安，晚上就寝时薛远都有些为他担心。 没事， 大恒国报把持在圣上的手里，赞誉圣上和李太傅的文章轮番刊登，让普通百姓都深信不疑标点符号是个好东西，这让学派中的大儒文章变得犹如石头落水，只能激起一丝半点的水花。他们文章的传播速度完全赶不上大恒国报，舆论原本把持在握着笔杆子的人手里，但随着这些年来国报的普及和深入，百姓的声音逐渐能够影响舆论，并且越来越重要。看到百姓都在称颂圣上的举动，朝廷告病在家的官员心中很是忐忑。他们仗着告病的人多，即便潜意识觉得圣上不会对他们怎么样，但还是会在府中觉得寝食难安。终于，圣上有动作了。朝廷中的太监们一一上门，态度客气地询问这些抱病的官员，问他们的病什么时候能好，什么时候能上朝。这些人应付完宫中来的太监之后，彼此一交谈，惊喜地发现这是不是皇上退一步的征兆。 朝廷少了我们果然不能行。 中层官员们心中的大石头放了下来，难得安稳地睡了一个好觉。但等第二天他们一起床，就听到有人顶上了他们的官位。他们懵了，朝廷的各衙门处也懵了。各衙门一大早就迎来了这些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官员，这些官员极为娴熟地接手了告病官员的政务，有礼地同众位同僚一一结识。这些官员能力出众，上手极快，又勤奋又有干劲。各衙门处的大臣们来问了圣上好几次，圣上只笑着道： 在抱恙的官员病情未好之前，你们随意用他们就是。 这些官员就是监察处的官员了。这次大批官员借口罢朝，对监察处的官员来说可是一次天大的机会，能光明正大的从暗处转到明处。圣上暗示过他们了， 能不能一直做下去就要看你们的本事。 被安排顶上各个岗位的监察处官员们犹如打了鸡血，没过几天大臣们便来同顾元白称赞，直言这些官员用着极其顺手，朝廷各机构的运转效率要比以往高了不少。但抱病的官员和其身后的学派就目瞪口呆了，他们简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有些官员着急，得到消息之后就准备回到衙门，可禁军却把他们请了回去，理由是他们的病不应该好得这么快。朝廷人情味地表示道： 既然生病了，那就好好休息吧，多休息一会儿。 此举一出，京城乱成了一锅粥。为了学派而借口抱恙的官员们反而恨上了学派，激烈的对抗闹得越来越大。等各地的大儒进入京城的时候，见到的就是学派与官员之间的争端。奇了怪了，争端的两方竟然是他们。被这一幕弄得摸不着头脑的大儒被请入了宫中。李宝按着圣上的话，泪流满面地让他们莫要为了一己私利而忘却了圣人之言，忘却了孔圣人曾抵御万难而建立私学的无畏。这样的言论说得多了，李宝都好似认为自己当真是为了国家，为了百姓，而他这样的表现使部分大儒被为触动。三个月一晃而过，京城火炕烧起来的时候，学派终于颓废地败落，而那些用软手段逼迫圣上的官员也没有成功回到朝廷之中。最重要的是标点符号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进入科考的殿堂中。顾元白在这三个月中从未停止过忙碌， 他不断的游说或者威慑，光太学和国子学就迎来了他的两次驾到。标点符号的出用，顾元白必须对其表现出足够的重视，只有他重视了，百官才会重视，天下的学子才会重视。而随着标点符号的普及，学子与教书先生看出了其中巨大的力量。这些符号一标，完全省了他们学习句斗的时间和心血。随着时间的延长，已经不需要圣上派人去写赞誉的文章，各地自发的有识之士便高举标点符号之法，不断进行宣扬。在初雪落下时，顾元白终于停下了繁忙的政务，给自己放了一个蜜月假期。薛远无名无份，每日像头可怜的落水狗一样盯着顾元白在看。顾元白忙碌的时候，甚至一日里也不能同他说上几句话，说实话有些心疼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